做出积极的贡献，为国际的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的影响。这里边呢，我觉得从咱们学习写作方面还是有几个词可以重点注意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 vigorously 强有力的大力的之外， have an impact on something就是对什么什么产生影响。那这里边用的是 have a global impact， 是全球性的影响。那我要是说有经济方面的影响呢， 那就是 economic impact。 对， have an economic impact。 那在文化方面有影响呢， 就是 cultural impact。 对， a cultural impact。 对， to have a cultural impact， 后面那个介词注意用的是 on。An impact on something， 比如说图书博览会可以对于人们的阅读起促进作用，那你可以说 The book expo has a very big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among people。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词，就是 to focus on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聚焦，这是它的字面含义。 focus 其实就是照相机的那个镜头，那To focus on 是一个动词了，就是对于一件事情聚焦，也就是关注一件事情的意思。那在课文中呢，新闻中他说 In this case focusing on winter sports， 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关注冬季的运动。那比如说我关注听力的训练，英文你可以怎么用 focus on 去造个句子呢？ I focus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对， listening training。 I focus on improving listening skills 也可以， I focus on listening skills 也可以，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 focus on something。 好，那再往下呢，除了这个 vigorously 表示有力的怎样，还用到一个词叫 strongly。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我们非常的这个坚定啊，我们坚信，就是当你看到坚信，你就想到了 strongly believe 这一个搭配。好，然后呢，再来就是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commitment， 世界其他的地方，余下来的这些地方 ，the rest of something 就是剩下的那些个东西。比如说你有一杯水是吧，你喝了一半，你还剩下半杯，你可以说 the rest of the cup of water。就是这一杯里边余下来的。那有的时候你在口语中你还会看到，比如说下午四点左右啊，有的人过来了，他说 enjoy the rest of the afternoon， 啊，就是意思你把剩下的这一部分的下午要好好的享受啊。通常呢这个可以在结束一个话道别的时候可以去用，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大街上见面了，然后聊了一下，然后呢你就跟他准备分手分别，然后你去商店，然后他去图书馆，这时候你可以说 Oh, enjoy the rest of the afternoon， 就是希望你下午剩下的这段时间过得愉快的意思。那么这个 the rest of， 不要忘记这个 the 的用法。 The rest of the 什么什么什么，那文中我们提到的是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啊，这里面又看到了 see 这个单词啊，它的主语并不是人啊。虽然你觉得这个世界的剩下的部分会看到，你这样去理解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 see 呢，除了看到之外呢，它还有一层含义是明白、理解的意思。比如说英文问你明白没明白我说什么呀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然后你说 Yes, I see。不是说你看见了，而是你明白了。所以呢这个 see 呢它有这个含义，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其他的地方除了北京以外啊，这些地方的人会明白，非常的清晰的明了 the commitment 啊，这个承诺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人民的承诺，以及残奥会组委会的承诺啊。所以这里边的 see the commitment其实它比看到更加的有这个隐身的含义。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篇新闻的一个详解。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读一遍这篇新闻。 Beijing 2022 could have global impact on Paralympic movement. The Beijing 2022 Organizing Committee's third project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IPC, ended recently. Organizers presented up-to-d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eijing 2022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in the two-day meeting. The 10 themes both sides discussed include venue constructions, sports, and barrier-free facilities. The organizers also had in-depth exchanges with IPC experts in 10 special meetings covering Paralympic integration, personal management, promo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Games. Zhang Jiandong, Vice Mayor of Beijing an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2022 Organizing Committee, told IPC representatives tha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ll the work for the foundation phase of games preparations. Zhang said, "We will actively take the suggestions from the IPC, speed up the venue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s, improve the sports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s, vigorously promote the Paralympic Games, work on the legacy project,and strengthen the barrier-free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The IPC was pleased with the progres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made. Xavier Gonzalez, the CEO of the IPC, said,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Beijing 2022 continuously since the election. Things are progressing very well in all areas relating to the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Gonzalez said, I think as you did in 2008, China is going to have a global impact on the Paralympic movement. Again, in this case, focusing on winter sports, because we strongly believ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关于北京2022年冬季残奥会的一些准备情况。我们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季残奥会将为国际残奥运动带来全球性的影响。 好，下面我们再把单词复习一下。首先呢，就是项目的审议和回顾，这个单词是什么呢？是 project review。 没错。 然后呢，再来一个词呢，是整合，这个词谁还记得呢？是 integration、integration。 那我要是说系统集成，英文也是用 integration， 它叫 system integration。 比如说有一些 IT 的公司，它专门就是会集成各种系统啊，给你在软件硬件上面都给你配置好啊，就专门为客户量身定做的，这一种也叫 system integration。那如果说我要想集合听说读写四项技能来学习英语呢，你可以说 to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所以呢，这是集合的。那比如说在我们看一个英文的电影的时候，其实就集合了这四项技能。那你英文就可以说 wellWe watch an English movie, we actually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 in English language,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看电影你可能要写影评啊，然后你要阅读这个背景啊等等，这样你就可以集成四项技能。这是 integrate, 再去拼写一下 I-N-T-E-G-R-A-T-E、integrate 是动词， 没错。 名词呢叫 integration， 就是最后那个 T-E 改成 T-I-O-N， 没错、 integration。 好了，那再接下来有一个词我们没有特别重点的去推，它就是 phase， P-H-A-S-E， 这是阶段的意思。那 foundation phase，新闻中所提到的 foundation phase 就是基础阶段。那我要是说在最后阶段呢，你可以说叫 final phase。